肝血生发的这么一个时辰。所以这个时候呢，人要睡得更踏实更沉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点灯熬油，那你就会提前的筋找枯槁。你像那个类风湿，那手关节变形，那就是找的损伤。你像有些人不到老年人就特别僵硬，身子特别硬，没有弹性，也是肝血的亏虚。你加上人的视力下降，提早的脱头发，还有呢那个斑秃的人，大家注意了，都和你的肝经瘀阻肝血不足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丑时肝经当令。寅时指的是凌晨的3点到5点，寅时是人的肺经当令，是经过子时和丑时的养精蓄锐之后，人的气血要重新输布的这么一个时辰。所以这个时辰比前两个时辰人睡得就更沉了。也有的人把这个时辰叫黎明前的黑暗，是吧？在北方呢，老百姓习惯的把这个时辰呢称之为鬼呲牙的时辰，是吧？什么叫鬼呲牙呀？说这时候叫死亡时间，是好多年老体衰的人早晨这个时候啊容易送命的。你包括好多危重的病人，往往的死亡时间也在凌晨的寅时。同样啊，像心肌梗塞、突发性脑出血，它的发病也都在寅时。还有在疾病的早知道的篇幅当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寅时人必须在深沉的睡眠当中。如果这个时辰你就突然的惊醒了，这是人肺气大伤、肺经大伤的一个表现，是肺结核、肺部的恶性肿瘤的一个信号，这叫肺气的收敛的功能受损。但是呢，听众朋友们呢也不必过于紧张，这个仅限于年轻人啊，小于40岁的。回过头来呢，你说我70老80了啊，大多数的老年人这个点都醒了。为什么呢？我曾经给大家说过，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的轮回。同样啊，一天当中12个时辰也相当于4个季节。春生指的是什么呢？凌晨。夏长指的是红日当午。秋收指的是黄昏时分。冬藏指的是夜半。啊，夜半。半夜三更嘛。这是一天的四时。那么人的一生呢，也划分为4块。啊，青年，我们在生长发育；壮年，我们在享受家庭事业成功的喜悦；老年也叫暮年，哎，人在享受天伦之乐，享受收获的愉快。那么暮年之后呢，也就是人们要进入什么呢，天寿百岁之后，人们要进入什么呢，生命的寒冬，哎，要感受生命的陨落， 所以这是人生的四个季节。同样啊，青年人他的肺气比较足，到了寅时呢，气血进行输布，肺主收敛，人在沉睡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好多人的家里招盗贼的时候啊。但是有了老人则不一样，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老人呢已经到了人生的秋季啊，身体当中呢可以生发的东西不多了，是吧？所以呢往往呢这个时辰呢就提前的醒了，收敛的气机就不够了，是吧？收不住了。像老爷子为什么尿频呢？收不住了，是吧？老爷子为什么将军肚啊，裤腰带越来越长啊，啊，带脉也收不住了，甚至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是吧？所以寅时突然惊醒是结核，肺结核和肺部恶性肿瘤的一个信号，仅限于年轻人，是发病前两三年的预兆，这是可以预防的。而老年人你不必担忧，这属于常见现象。但是有些朋友说呀，我原来有这个现象，但是呢我通过呀喝虫草酒啊，哎，我通过呢这些中西结合的疗法的养生，我现在也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一睁眼睛五点半了六点了。那说明什么呢？老人本来应该这点惊醒，而您却睡得很踏实，那我就告诉你，您的肺经肺脏又重新恢复了年轻态。同样啊，肺主人一身之皮毛，您在您的面色毛发和皮肤的变化上也能看到这一点，是吧？老人的皮肤满是褶皱啊，皮肤比较松弛，年轻人的皮肤紧绷绷的，是吧？有弹性，是吧？很滑润，你看，所以这都是为肺气所主。这是寅时肺经当令，人要在沉睡当中。即使老人你这点醒了，你也不应该下床，你应该哎闭目养神，做叩齿提肛操，做吞津咽液法，让您的气血在这个时辰也完成一个很好的输布。而这个时候起床锻炼是最危险的，尤其在寒冷的冬天，这个时辰成为心肌梗塞、脑中风发病和死亡的高发时间，也被称为心脑血管病的死亡时间。所以秋冬季养生我很反对晨练，大家尽量呢把锻炼的时间转移到下午，转移到黄昏时分啊，这样更好。肺和大肠相表里，寅时肺经当令，沉睡收敛。卯时呢，卯时大肠经当令，是吧？手阳明大肠经，天门开地户开。我们给大家讲养生的顺其自然，养生的天人合一。现在好多人向我汇报啊，我吃这个枸杞山药粥壮督脉推肚子，哎呦，我原来下午三点上厕所，我现在天天早晨应天时了。什么叫应天时了？卯时五点到七点准时上厕所排便，第一不用吃泻药，是吧？二呢也不用开塞露，而且呢短平快，到厕所一鼓作气三五分钟解决问题。这是什么道理啊？我给大家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说什么叫天人合一啊？天指的是宇宙，宇宙呢有一个阴阳的变化，人指的是人体这个小宇宙，人有一个生物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就好比那心电图一样，有波峰有波谷，有兴奋有抑制。所以啊，人 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人却可以达到120岁的天寿之年。60年一甲子嘛，60年为别人活，为儿女，为父母，60年后为自己活，享天伦之乐，年逾120岁，已尽天年，无疾而终，寿终正寝。这是人们应该享受的生活。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60岁70岁就提前的啊寿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告诉你，他虽然户口本上只有六七十岁，而他的五脏六腑甚至他的某一个内脏已经达到了天寿。也就是说，像广告里说的一样，60岁的人120岁的心脏，那你这个人叫心肌梗塞死掉，对不对？你包括现在社会上肿瘤的发病率特别的高，什么原因？有的人说肿瘤啊是突变，那我来告诉大家，肿瘤就是衰老，所以年轻人很少有肿瘤的发病，或者呢有发病的，我们也发现那个孩子啊，那个年轻人呢，哎呦，特别懂事啊，特别懂事。好了，人没老心提前老了，那么你的内脏也会衰老，所以一旦衰老，人老了身上长老年斑，这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人老了得动脉硬化，人老了身上长脂肪瘤，人老了骨头上长骨质增生，实际上这些和肿瘤的发病的基因都是一样的。所以啊，什么叫天人合一？天地自然大环境，人体五脏小环境。当你的内环境和自然界的环境能切合了，你就可以长寿。也就是说，宇宙波和人体生物波的一个平衡叫天人合一。如果不平衡紊乱了，天人不合一，阴阳错乱，阴阳颠倒，那么人体内呢就会出现衰老的变化。而这种衰老表现为骨质增生，表现为动脉硬化，表现为血管堵塞，甚至表现为癌变。啊，癌变，这些都是衰变的一个结果。所以啊，我们通过养生的方式可以让人呢更年轻，甚至于啊60岁的人让您实现40多岁的脏腑功能，那你就可以不得病晚得病，对不对？你就可以达到天寿。那有的人说不对，有的人活到了140岁138岁，那我就告诉你，那他的身体的年龄实际上也是120岁，只不过是比他户口本的实际年龄脏腑要更年轻罢了。所以养生是养什么？我们无法改变自然，养生就是养人的内环境，养人的脏腑。所以养生要重于养内而轻于养外，这和中医治本为重治标为轻也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天人合一怎么个天人合一啊？卯时天门已经开了，天亮了，漏鱼肚白了，那你的人的阳气开了吗？人的阳气开叫地户开，破门开叫上厕所改的便。而好多朋友这时候没有便意，甚至好多人这时候还在睡懒觉，那你的身体就没有应和自然的四时，没有天人合一，是吧？所以生活当中啊，我们好多的小的变化实质上是大事情，大大事情。所以大道理并不复杂，大道者之简，养生就在生活当中，养生就在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喜乐有度，它并不复杂。好了，而且养生呢，它还是什么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环扣一环的事儿。为什么有的人会一个人得那么多病？一步落后，步步跟不上。好了，你卯时没上厕所，那你辰时就吃不上早饭呢。我卯时上厕所，我应了天时了，我原来从来不吃早餐，现在我天天到吃早餐的时候就有胃口， 是吧？原来不吃早餐，到了中午就饿得直哆嗦，这样的人要得脑萎缩的。现在我吃了早餐，到吃午餐的时候，人正好刚刚有恶意，胃气十足。你看，这就跟我们对表一样，我们的表今天慢一分钟，明天就可能慢两分钟，一个月两个月下来就可能就慢上半小时了，你的表就不准了呗。所以呀，一步错步步错。而养生呢，我给大家讲的天人合一的十二时辰养生之道，就好比在调这个表的发条一样，先让你这个点跟上，让你这个点跟上的时候，给你补充了元气，给你喝虫草酒，就相当于给你这手表上上了发条，让你这表有了动力，让你步步都能跟上，不但能跟上，还不要超前，这样呢，天人合一，你就可以达到什么呢？人体的生物波和自然界的宇宙波的一个切合，人就可以长寿。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一说盐对肾的一个作用。现在呢，对盐呢有两个很对立的观点，就像人们对肉一样，是吧？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讲一讲《黄帝内经》的饮食养生篇吧，对不对？上回呢，我们说了五色五味入五脏，人的嘴特别咸，嘴里老有咸水，啊。这说明人要得严重的肾病，人的嘴老是口有甜味，说明要得糖尿病，是脾脏功能不好，或者是贫血之症。嘴里边老是苦味，这是有心火，嘴里发酸必生肝病，嘴里发辣是肺经不通，肺和大肠不能相表里之关系。这是五味表示的五个脏腑经络之间的病症。那么《黄帝内经养生篇》怎么说呀？这个老听众在本上都有，那么新听众、新朋友、新学员，在您的养生文化上，你就要写到《黄帝内经食疗养生篇》怎么说。五谷为养啊，五谷为养，人吃五谷杂粮，这叫主食。人每天饮食当中一半以上要吃的是粮食，因为粮食是种子磨成的面或者脱成的米，有生发之性，这叫五谷为养。接着写五蔬为充，蔬菜的蔬字去掉草字头，是疏通管道的意思。我们生活当中交通堵塞要疏通，下水道堵塞要疏通，自来水供不上也要疏通，所以人身体内也要疏通。那么五疏为充什么意思？就是疏通的意思。所以人一定要吃菜，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不吃菜生便秘之症，老年人牙坏了也不吃菜生肠道肿瘤。为啥呀？不通则痛啊，淤阻了腐变了就要伤身体，就会导致癌瘤的形成，这是蔬菜的作用，是吧？那么蔬菜应该占饮食量多少呢？大家记住，刚才说了人的饮食五谷为养，这菜占了一，这饭占了一半，主食嘛。那剩下的水果、蔬菜和肉，这叫副食。蔬菜三分之一，剩下一半分三份，有三分之一的菜， 五禽啊，我们吃的这个五禽也叫五畜，五畜为益。实际上啊，在我们中国呀，传统文化在古代的养生当中啊，年轻人呢没资格吃肉，是吧？因为那时候没有养鸡场，也没有养鸭场，也没有养猪场，是吧？没有这么大的产业化规模，是吧？所以只有那大财主家，是吧？甚至什么呢，知府知县啊，家里可能养几头猪，过年才能杀猪，平时是不允许随便杀猪的，或者赶上节日，是吧？所以在古时啊，吃肉啊可能是富人的专利，所以针对原来的富人吃肉还有很多的文化的传言了，叫为富不仁啊，朱门酒肉臭啊，路有冻死骨，这指的是古代封建社会。那这我们就不多说，我们只想告诉大家，从古代层面上来说，说年轻人是不要吃肉的，或者不能多吃肉。为什么呢？因为五畜为益呀，人吃肉啊是有补益的作用，所以年轻人吃肉他就会有杀气，一个是脾气暴躁，一个是呢独断专横，一个是没有怜悯之心啊，一个是有太多的欲望，是吧？所以有人说啊，这现在孩子呀怎么成熟的这么快呀，这就跟现在人肉吃的太多都有关系，是吧？回过头来呢，古时啊只有老人才有资格吃肉啊，才有资格喝酒啊，对不对？哎，说60岁以上啊，人适当的要吃点肉养身体，喝点酒来养人的阳气，这叫五畜为益啊。最后一个，五果为助，帮助的助，有助消化的作用，而且呢还有防病的作用，因为水果里边有大量的 VC， 有抗坏血酸啊。但是现在呢，所以啊，我记得有个营养学专家说的很有趣儿，说现在啊我们种粮食用化肥，养孩子也用化肥，说他是一句话呀把我们在场的人都逗乐了。实际上我们如果细想想是不是这样的，你像我们原来啊倒退30年50年，那孩子吃什么？孩子喝米糊糊啊，包谷糊嘛，吃野菜汤啊，难得吃一次水果。哎，在农村的孩子那水果就是比较容易吃了，没有果园是吧，上山采野果，或者上谁家的树上摘这个果子吃啊，所以那孩子啊不得病。现在呢有水果，水果店满街铺都是，但是现在家长呢总怕孩子呀这也不够那也不够，结果又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钙片，所以说你看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原来啊生活条件不好，人得这些什么稀奇古怪的病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得的病反而越来越多，是吧？哎，现在好多水果连虫子都不吃了啊。有一次我和我几个老朋友聊天，还说现在这水果可真好，又大又漂亮。我们记得小时候吃梨吃苹果，哪次吃都得咬出一两个虫子包来，现在这水果虫子都不吃了，虫子不吃人吃啊，采蘑菇，虫子不吃的蘑菇不能采，是毒蘑菇。现在呢水果虫子都不吃了，人还在吃。所以啊，这个营养学专家的话很有趣儿，说原来养孩子啊是靠天养靠自然养，现在用化肥，是不是啊？用化肥在娘胎的时候就开始补，长大了也在补，你是补吗？你补的是营养是毒，你想过没有？所以啊，现代养生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有一个全面的叫回归自然，所以我感觉这个很重要。所以现在你去菜市场，你去早市，你发现了啊，那越大的苹果卖的反而越便宜啊，你相反的长得歪瓜裂枣的都卖的越贵，是吧？所以这和我们30年前50年前的 观念不一样。原来是越大苹果应该越贵，现在越来越便宜了。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一个是自然天成，一个是人工化肥，是吧？更有什么新名词，什么转基因。所以人要回归自然。你包括你到鱼餐馆，你大鱼，大鱼不贵，什么鱼贵？小鱼，野生的小鱼贵。你看你吃鸡蛋也是，你农村鸡蛋一只1.5块，甚至有2块的，是吧？何况你超市呢买的养鸡场的鸡蛋呢，3毛5毛啊一只啊，我说的一只，是不是？所以这说明什么？这是好事，说明人的观念啊，人的观念在改变。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那么大家不知道认识到没有，叫自然回归生活。而这个自然不是说得了咱们都别住楼了，咱们都像原始人一样生活，不是的，那就过激了。所以这个自然一定要因循文化养生之道而回归自然。那么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就是人过了60岁才有资格吃肉，才有资格喝酒。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年轻的时候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至连菜都不吃。反过来到了老年了，改成了拼命吃菜，不敢吃肉。所以这是违背了人的养生规律，违背了传统文化养生之道。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思虑，把它想明白了，什么叫回归自然，什么叫遵循文化养生之道，这个很重要。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十二正经养生之法，我们已经给大家说过了。有时肾经养生，说到有时肾经养生，就不得不说一说鸡。黄帝内经的养生之道饮食篇说到了五谷为养，五蔬为充，五果为助，五畜为益，讲到了饮食在生活当中它的不同的作用和地位。五谷杂粮为主食，占到人整个饮食的一半，因为五谷为种子，以种子作为主食，体现了人饮食当中要有阳气和生发之性。五蔬为充，讲到了人食疗进补，以疏通为先，以疏通为先。如果你是瘀滞的，你补那必会上火，所以常吃蔬菜可以防上火、通便秘、润肠道、导人体内的瘀滞。五畜为益，禽肉之类它具有补益的作用。所以人之少年要少吃，人之老年一定要适时的进食这些禽蛋类的食物，具有补益气血、养脑、强身之功。这是五畜为益。而五果为助，水果，水果起到的是什么呢？助消化的作用。所以呀，饭后吃水果，这是养生的又一个食疗的重点。那么他们的配比方案呢，水果蔬菜加上禽肉各占1/3，各占1/3。所以啊，你不用学营养学了，你学营养学它也是把黄帝内经的这些东西进入了一个数字化和量化的一个学习。 所以这就是我们古代先贤先圣的大智慧。回过头来呀，也有人向我求教道，我呀有肾病，我是不是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啊，有的朋友说我有胃病，我是不是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实际上呢，这个不尽然。人之饮食求的是平衡，而绝非此多彼少啊，这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吧？你比如说，你像胃肠道疾病的人，那你是吃米呀，还是吃面呢？如果虚寒之人，你应该以面食为主。啊，因为小麦嘛，长旱地上，面食呢，具有蓄暖胃肠的作用。啊，回过头来呢，你像胃有火症的，那你就吃点米饭了，喝点米粥了，因为粥啊，哎，特别是这个大米粥，水稻嘛，生在水里，性的偏寒，具有滋养胃阴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五谷杂粮当中最适合人养生和吸收的，那当属小米，一定是黄色的小米粥啊。你看现在呀，有的人就讨巧啊。什么叫讨巧啊？小米自古以来都是黄色的，它通过杂交的方式，它偏给你整出白的。你白小米多好啊，甚至白小米卖的还贵。我说那他爱卖贵他就卖贵吧。从营养价值的角度，从阴阳五行疗法的角度，黄色小米滋润脾胃是最好的。所以别人爱买贵的是别人的，是他不懂养生文化。而您呢，花钱又少又买的实惠，所以健脾胃黄色小米枸杞山药粥补益者上品。啊，用阴阳五行紫砂锅来包制，那就更是上品，这就叫养生有道，你做的方法就更地道了，啊，大家把它用好。那么竹少阴肾经养生，我给大家讲过一个午后低热是大病，啊，什么叫发烧啊？人体内为什么要发烧啊？哎，这是正邪交锋的一个结果，体内的正气与外入的邪气在战斗，所以低烧的人得病不愿意好，说明你正气不足啊。相对而言呢，发高烧元气足，疾病之后呢容易康复，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要注意了啊，一个是避免熬夜啊，避免熬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你不想得流感，你就记住，你要把觉睡好。什么时候睡觉？做到日落而息，啊，七八点钟、八九点钟上床睡觉。睡觉前呢，热水泡脚。早晨呢，早点起床，是吧？特别等将来到了冬天，叫必带日出啊，太阳出来你再起床。起了床之后要开窗换气，最好能到户外去感受风寒。啊，中国老百姓有俗话，说怎么怕啥来啥呀？怎么说呀？哎，越怕感冒闷在家里，他就越感冒。回过头来呢，哎，冻得那个鼻涕拉瞎的，天天咳嗽，哎，甚至咳嗽咳痰，怎么流感他就没得上呢？实际上呢，这个并不复杂。实际上啊，人经常啊感个冒发个烧啊，人体内就容易产生好多应对感冒的一些机制，提前呢产生应激反应，产生防御。所以啊，经常得点小病，而且在非药物条件下又能自我康复痊愈，这是人体免疫力提高和锻炼的一个过程，是吧？特别最近呢，一提感冒啊，很多家长都特别担心。我在上一档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了预防感冒的关键，一在睡眠，二在起居，三在饮食。说现在呀，为什么得这个感冒的孩子特别多呀？因为孩子叫潜龙勿用啊，的确有纯阳之体，但是现在的孩子和原来的孩子不一样， 原来的孩子没机会上网，也没有时间点灯熬油，哎，真正的可以做到日落而息，啊，日出而作。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家长看电视，是吧？孩子也跟着熬到十点、十一点。家长睡懒觉，孩子就没有早餐可以吃。你这样的孩子，劳伤了肾经不说，而且肺气不足，非常亏虚。你再给他买点方便食品，什么方便面、炸鸡腿，这些燥火类的食物，又容易导致肺内有热。肺的津液不足，肾经熬夜又耗了，你又给他吃了热性食物，他不得流感，谁得流感？所以啊，我们也注意观察了。你相对而言呢，你像好多工薪家庭，孩子呢不娇生惯养的，晚上到点呢就睡觉，早晨呢赶紧忙着起来刷牙洗脸，父母呢准备好早餐，一个煮鸡蛋，一碗小米粥，半块咸菜条，是吧？吃完了忙忙活活跑学校，跑到学校一头汗，哎，而且呢枪风冷气，这样的孩子反而不容易感冒。你回过头来呢，孩子晚上熬夜，早晨睡懒觉，哎，上学呢是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在路上吃东西，到学校呢啊，家里边的空气还没适应呢，吹阵凉风进学校了，进教室了。那你想一想，病毒不找这样的孩子，找什么样的孩子？所以啊，这个孩子啊，包括我们年老体弱的人，一定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一定要遵循呢科学的养生之道去生活，这样呢我们才能锻炼提高我们的肺气。肺之养生，肺脏呢在五脏当中呢是一个喜湿啊，喜湿而恶燥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多饮一些温开水，避免了一些冰镇饮料的饮用啊，这对孩子养生也是有好处的，这也是养人免疫力，避免风寒入侵的关键。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正在给大家说的是十二正经养生，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我们已经给大家说过了竹少阴肾经和竹太阳膀胱经。竹太阳膀胱经哪个时辰说了算？哎，指的是下午啊，下午申时3点到5点，叫申猴酉鸡。所以膀胱经通不通看什么呢？哎，看小便，是吧？讲了预防感冒，是吧？你什么样的人要预防感冒？实际上和这膀胱经是密切相关的。膀胱经申时足太阳膀胱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膀胱经它的阳气特别足。申猴，你看十二生肖对应十二个时辰，它是很有讲究的。它怎么不属大象啊？为什么要属猴啊？哎，你看属猴的人多半都阳气比较足，比较精神。猴，猴就是上窜下跳啊，是吧？那更有甚者呀， 百猴之首，万猴之灵，孙悟空啊，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谁能有他的阳气足啊，他大闹天宫啊，是吧？所以膀胱经，你的阳气足不足，你膀胱经通不通，来，我给大家讲了几个，一个是看你爱不爱感冒，是吧？一个是你走路上楼梯腿沉不沉重，再一个是平时你是不是老喜欢把腿放在高的地方，这个都反映着一个人的膀胱经是否畅通，是吧？那么同时啊，说这膀胱经和感冒有什么关系啊？疏通膀胱经啊，和预防感冒之间有怎么样的联系啊？哎，我就经常给我的孩子来进行膀胱经的疏通法啊，也给自己做膀胱经疏通，是吧？自己做膀胱经疏通怎么疏通？老人都有那健身球，大家伙见过是吧？什么样的啊？一个塑料杆上面有弹簧，弹簧上面的球捶后背捶哪儿？哎，这就是膀胱经疏通法。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疏通法只是得了形，并没有得了精神。哎，你像咱们疗法当中壮大术啊，壮大术，你包括有的中风后遗症那腿啊老抽的，聚到筋到聚一块堆儿那，我教大家那擀面杖来擀后腿那根筋，这都是膀胱经的疏通法，这都有利于人阳气的提升。什么低血压的啊，小便分叉的呀，夜尿频多的呀，前列腺肥大的，这中医辩证都属于膀胱经的淤塞，是吧？那现在呢，木头门框少啊，你撞大树，有的朋友说还得找时间呢，哎，怎么办呢？哎，在单位，在办公室里啊，你就准备这个什么呢？准备个棒子啊，就那个棒球棍，木头的，是吧？就像以前那个洗衣服那棒槌一样，挺好啊，有个把，圆圆的，还很粗壮。哎，没事呢，拿这木不棍经常捶后背，反过来呢，经常捶打以后腿后面，这也叫膀胱经疏通法。那小孩呢，孩子怎么疏通膀胱经啊？哎，给孩子叫捏脊啊，也有人把它叫擀皮儿。然后擀皮儿呢，是指的是头上啊，额头啊，啊，谁头疼不舒服啊，是吧？从这个印堂穴这儿啊，捏起一层皮来，向额头顶上来擀啊，擀难啊，这叫擀皮儿啊。而后背这叫捏脊，从那小孩的尾巴骨那儿啊，提起一层皮来啊，用俩手，拇指和食指捏住，一点一点的向上擀，一直擀到后脖梗大椎。哎，有人说孩子不让他疼啊，对啊，疼啊，特别疼，越疼越有病，越疼越有火。说那怎么办呢？哎，你跟你的儿子啊，或者你的这个女儿啊，或者孙子孙女啊，说来，爷爷抱抱，是吧？爷爷抱抱，说来，爷爷给你按按膀胱经，孩子可灵了，按膀胱经，忍着点啊，按摩有点疼啊，轻轻的掐一下啊，隔三天五日了，哎，来，爷爷给你按膀胱经，哎，这回你可以稍微用点力，嘿嘿，出不上什么呢，半个月到一个月，哎，你那孩子啊，这个上瘾呐，爷爷爷爷按膀胱经了，哎，你看孩子后背那个他就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所以知道这个人免疫力好不好，爱不爱感冒，你就捏一下后背，提一提后背那个皮，小孩大人也是这样的，你后背特紧的时候你就容易得病，这就说明你的督脉，你膀胱经元气空虚了。你相反呢，哎，我后背特别松快，是不是啊？你包括开一天车了回家呢，是吧？儿子骑到你的后背上啊，儿子给你掐掐后背，但孩子那手他没劲儿，是吧？那你自己呢，先拿棒球棍自己捶捶后背，或者家里有条件的，你确实有那木头门框的，你撞撞门框，